做到了吗？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秦王李世民召集文武在一起商量对策，最近东宫太子李建成有点步步紧逼，尤其是近几天父皇连着几道旨意，把自己身边得力的文臣武将都要调走，这可不行。就在此时，大伙正商量着怎么办呢，有人来报来宫中的密信，说突厥可汗率队攻打唐朝北部边境。李世民一听，这是个良机呀、啊、不要把你们调走吧。本王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向父皇请命，跟随诸位一同上前线，咱们打仗去怎么样？躲开这是非之地，他太子李建成也能把你我如何呀？反过来，咱们在前方作战，立了军功，到那时候更有资本跟他一取高下呀。大伙一听，对，这主意好，那就听您的吧。什么时候您去面君呢？明日早朝，我就向父皇请命。这话音还没等落地呢，有人报秦王接旨。啊，李世民一愣，旨意这就来了，连忙出来施礼接旨。旨意什么内容啊？唐高祖李渊命令李世民把自己手下的几员得力战将派往前线，谁来带队呀、啊、以往都是李世民带队，秦王做主帅啊，这一回主帅是太子李建成，可手下的大将全是李世民手下的，尉迟敬德呀，程咬金呐、啊、秦琼、秦叔宝啊，段志玄呐、啊、嘿，李世民听完嘴上没敢说话，心里边气的暗气暗憋，心想好你李建成，又被你赶了先了，这分明是借着父皇的口气你来压制我呀，把我这帮武将一个不留全调走，就这么几位万人敌的猛将都归了你了，我就成孤独一只了，我这秦王没人辅助，随时就可以成为你案板上的肉，任你宰割呀。但是不敢说是抗旨不遵，臣谢主隆恩，该施礼施礼，该接旨接旨，把这天使官打发走了，回来把这消息跟大伙一说，无棱一下子屋里就炸了。怎么样，我们说咱们得提前吧，现在太子已经下了狠心了，必除我等而后快，不过我等倒是好办，我们都并非跟他夺位之人，他们是必除秦王而后快，秦王您要没了，我们跟谁干呢？不都被他们招降了吗？嗨，秦王李世民一听，别说那么悲观呢，我还没说就必败无疑啊，诸公之意我应当如何？房玄龄想了一想，秦王，明天不是有早朝吗？对呀、啊、房玄龄看了看杜如晦，杜如晦就笑了，咱俩想一块儿的，我看早朝之上可做文章啊。李世民没大听明白，我现在跟父皇说什么都晚了，旨意都下了，难道还能更改吗？不用见父皇，玄武门那儿好像能安排下一些人马吧。啊，李世民一下就明白了， 玄武门是他们面见父皇李渊必经之路，他打那儿过，文武百官都得从那儿走。那么一般情况来说，太子到的比较早，皇帝升朝，太子得早到啊。那父亲一边是教着他，一边很多事情要问问他，咨询咨询，看看他有没有治国的本领。所以比文武来说，东宫太子去的比较早。现在房玄龄跟杜如晦一说玄武门这儿便于埋伏人马，李世民哪能反应不过来，思前想后只能如此了。本想去前线再立军功，看来是走不了了，自己不能去，就得看着人把文武左支右调的，我一个人什么事也办不成了，只能如此了。他连忙吩咐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等人听候我的将令，现在赶快准备人马，就听我的安排吧。书说简短，一宿没睡呀，哪睡得着啊？这是一场宫廷政变，说白了是血腥屠杀。明儿就一大早要杀一批人，今儿大半夜的还有心思睡呀？大伙劲头都倍儿足，玄武门附近做好了安排。秦王李世民大半夜就没回这秦王府，就在那玄武门那儿等着呢。宫廷禁卫军这一块已经派人打点好了，神不知鬼不觉，谁也没想到秦王要在这儿有大举措，就在玄武门旁。时间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呢，不知不觉天近五谷，这眼看就要亮天了。太子李建成跟齐王李元吉俩人还真来了。这齐王天天跟着，呵，就差住在这太子的东宫了。为什么？哥俩现在也很紧张，这秦王李世民是不是最近有这么大动作，咱们随时好联系，甭回你就住这儿吧。上朝哥俩也一块骑着马并辔而行啊，后边带着人马了吗？那太子出来能说一个人瞎出溜吗？出危险怎么办呢？后边保护太子的人马尾随相跟，但是有一段距离，走在前面就他们俩。李世民一看机会来了，还用冲出来喊吗？啊，呆台用不着费那个劲了、啊、偷偷的摘弓抽箭，是任寇搭弦。李世民争取主动，就把这弓给推圆了，瞄准了李建成。李世民这武功怎么样啊？一般，剑术呢也不怎么样，但今天不同了，太专注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今天杀的主要人物是谁啊？就杀李建成啊。杀了太子一切都好商量，要没杀了太子，太子只要留着一条活命，自己可就难逃治罪呀。所以这李元吉倒是配的，那四弟死活一时倒不碍事儿。那这一箭要射不准太子呢，太子哇一拨转马头掉头回了大队，完了，再调集人马我就被动了。李世民箭在弦上，一直没忍得往外发。为什么呢？他一个是在筹谋到底怎么办，如果一旦没射死李建成，下一步怎么做；二一个他也在祷告啊，苍天有眼，我李世民自幼练武习文，到今天功败垂成，在此一箭，千万让我射中啊。这都迷信成这样，您就琢磨这唐太宗这武功怎么样了，总不能不射，再不射到跟前了。现在这个距离越近射中不越容易吗？眼看离自己也就三四十步远了，李世民心想，我也别祷告了，这要再射不中，我也就是一块大废物了。这么一松弓弦，这箭趁着夜色朦朦胧胧中带着一道寒光就奔了李建成了。哪来的寒光啊？月亮还没完全暗下去呢。这支箭带着理想，带着仇恨，带着侥幸，带着未来的一切，奔着李建成就来了。 李世民射完这箭之后，这手就在半空中停着，弓还在那儿举着，俩眼瞪得跟包子一样，他就瞅怎么样啊，就听得啊扑通，这箭射得真露脸，正中太子李建成的梗嗓咽喉啊，那还不死吗，一下就没了气了，死身扑通落马，把那四王爷齐王李元吉吓了一半死啊。太子大哥这反应过来，他翻身下马一看，太子没救了，这杆凋零箭那是李世民精心准备的，箭囊里边带都这样一个规格的，那箭尖都是提前找人磨好了的，比那刀刃还快呢，这箭比一般的箭稍微粗一点，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擦点皮儿你就能受了重伤，兴许就在那箭头上还喂了毒药呢，这现在也不好断定啊，反正一看太子翻着眼珠蹬蹬腿这就完了，可把李元吉气坏了，好啊，什么人，这跳过身来翻身上马，定睛一看，哈哈，二哥，嗨，心想我怎么还这么亲呢，真有礼貌，还二哥，你个反贼李世民，我跟你拼了，他往前这么一催马，奔着李世民就扑过来了，手里边拿兵刃了吗，没有，马往前跑，这李元吉一边摘弓一边抽箭，刃够天仙，噔噔就是一箭，他的武功比李世民高多了，这箭射的怎么样呢，因为他是连跑带颠的射箭，这瞄准这就差点，二一个二三十步远的距离李世民早看见了，弓箭这个东西太近了倒没什么用了，所以李世民很巧的就躲开这一箭，摘下大枪跟李元吉打起来，李元吉一看一箭射不中，嗖啪把自己那弓也扔了，抬腿咯楞一下从德胜沟鸟船摘下了一丈八的大硕呀，也丈八硕，李元吉有劲儿，举着大硕冲着自己的二哥秦王李世民，你看硕，硕刮风声势若千军，劈头盖脸砸下来，李世民才不敢拿那枪去架呢，他心想我把我大哥太子已经射死，我现在就得保证自己的安危啦，拨转马头虚晃一枪，他跳出圈外，旁边那大将都盯着呢，有人高喝一声，李元吉休伤无主，李元吉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瘆得慌，这么熟，在哪听过啊，尉迟恭，果不其然黑夜中闯出一员黑大将，叫那位黑铁塔尉迟恭将军，尉迟敬德今天可不客气了，上一次空手躲了他二多硕，这回人家自己也拿着丈八长硕，两匹战马对阵呢、啊、各举大硕，叮叮当当几下，震得这李元吉双臂发木，虎口发麻，就要吐血呀、啊、他拨马就败，不敢打了，尉迟敬德也没追，刚才看见自己的主人秦王李世民这箭射得挺露脸，把尉迟将军射箭这眼头也勾起来了，抬腿把这大硕挂在德胜沟上，弯弓搭箭，那个天弦嘎嘣，一箭就射出来了，射中李元吉了吗，没有，是射不准吗，成心的，那什么玩意儿这么想，射哪儿了，射的李元吉那战马身上了，你想那战马这一大早上下的出来是小碎步溜溜达达散着步来的，突然间喊声一片，那边有火把，这边有飞箭，这边自己的主人一会儿哭一会儿嚎一会儿打一会儿跑，这马也惊吓了，他这转身正溜达的时候，后边来一箭射中那马后腿上了，后腿得多大劲儿啊，正那儿蹬着的哭啾一下一个跟头，就要把这李元吉由这马背上栽下来了，这马跑得也猛点，扑通马也躺下了，李元吉也摔那儿了，尉迟敬德纵马上前，二话不说呀，怎么的，你服了吧，多余问这个， 昨晚李世民已经下完命令要死口，他摘下腰中的佩刀，纵身下的马来，一抡刀插咕噜一下，把李元吉的脑袋就摘下来了。与此同时，清点了一下战利品，手下那些人马就把太子带来的兵马已经围住了，全都缴了械。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大将军，再辛苦一趟，到后宫中保护父皇吧。遵命。说得好听保护父皇，实际是逼宫。尉迟敬德把这人脑袋都交给手下纪军公的了，这是齐王的头颅，可记得我的账上啊。带领着兵马冲进后宫。李渊起来了吗？早起了，今儿要上早朝，这过去当皇帝也不容易着呢。不是说都是睡懒觉，要想当一个英明之君呐，也是三更苦五更寒的。也不有那么句诗吗？老百姓讲是朝臣带路五更寒，铁甲将军夜入关，日出三竿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呐。真是有某种程度上看的话，这大将军也好，这万户侯也罢，包括那皇帝，都有他不自在的时候。李渊早早起来等着太子一块升朝问世啊，就听到外边怎么这么热闹，杀声四起，喊声阵阵，怎么回事？这正想派人询问，宫里的太监胆小啊，这不敢出去，正犹豫着呢，就听着外边哗啦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别动都别动，喊声阵阵，闯进来一队人马，为首的正是大将尉迟敬德。他带剑入宫门呐、啊，把这李渊吓得半死啊！啊，尉迟将军，你这是何意？陛下，臣奉我家秦王之命，特进宫中保护陛下安危呀、啊！尉迟将军，宫外一片嘈杂，所谓何故啊？陛下，方才那份杂乱是太子李建成跟齐王李元吉兴兵谋反，意欲提前篡位，已被我家秦王殿下把他们剿灭斩杀了。现在宫外已经恢复平静，局势稳定，只怕有贼人提前进得宫中伤及陛下，故此臣到得宫中护驾来迟，还望恕罪。唐高祖李渊一听，好像没哭了，心里边跟明镜一样。您听那话里边是漏洞百出啊。尉迟敬德那话说的不对，那当然，太子李建成提前篡位，他多余篡位啊。李渊对他这么好，把大事军政大权都交给他，将来继位就是他，他提前篡什么位啊？有李元吉什么事啊？分明是他们哥俩跟这秦王过意不去，是秦王李世民提前动了手。尤其是那句祸乱已经平定，局势已然安稳，两位造反的王爷已经被秦王斩杀，说的李渊心里边跟刀扎一样，都是自己的儿子，杀哪个他不心疼啊？但是李渊不傻，现在不是论父子之情的时候，现在是天下大事，国脉民命的大问题，不能再因为父子之情有任何的出错，只有君与臣，只有鲜血与权力啊。唐高祖李渊连忙命人吩咐，让秦王李世民后宫见驾。书说简短，李世民一边命人收拾战场，一边整顿衣衫进宫见驾。李渊肯定了李世民平定祸乱，于国有功啊。没多久，李渊另立李世民为太子，不立也不行了，那大太子死了。在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后不到两个月，李渊正式把皇位禅让给了太子，提前退休了。李渊当起了太上皇，那么这位太子李世民 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啊。玄武门之变到此告一段落，这本是一场宫廷政变，是血腥权力之争带来的屠杀，但历史上的著名的贞观之治，也就是从这一事件作为起点而展开了它宏伟辉煌的序幕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式继位，命人赶快去给我找那位魏征先生。大伙一看，嘿，秦王这记性真好，还没忘了魏征呢。魏征哪去了？魏征早被抓起来了。太子带着人马出来，在玄武门外太子被杀，那人马被人就地收编，跟着就奔了太子的东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好了，进里边搜罪证，抓这些嫌疑犯文的武的都算上，一查点，魏征正在其中。花名册有这名字呀，处理了没有啊？现在这事儿得一点点的办，还没有完全处理，尤其李世民有关照。李世民不像以往的那夺权者，只要大权在握，一个字杀呀，全都杀了。李世民没有，他分别对待，所以他没有下最后的屠杀令，谁也不能把这太子东宫府里的所有的人都斩了。找魏征很好找，现在陛下要见你，魏征你敢去吗？魏征心想，把我被抓起来扣这么长时间，我早就想明白了，大不了是一死，死又何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哆哆嗦嗦的该死也得死，又何不敢，天子召我，我就敢见。嘿，看守魏征的一看，行啊啊，魏老道原先不当过道士吗？魏老道有点骨气啊，走走走，我带你们去吧。带着魏征一干人等就来见驾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后宫单独召见魏征，旁边没有什么近臣，魏征早被解除武装了，也没有什么赶到宫里边作乱的心思。李世民就为了跟这魏征好好交谈一番。不过魏征往里一走的时候，李世民这脸可是沉的，春风得意，怎么着了？面沉似水，没见过贤臣是怎么着？李世民特意拿出这么一个做派，一拍桌案，大胆魏征，见了朕还有何话说呀？魏征一愣啊，跪倒施礼，陛下，罪臣魏征无话可说，倒是陛下召我前来有何用意呀？把这话给端回来了。李世民一看，行，这魏征是有胆量，好，朕倒要问问你，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弟兄之情？想当初你跟着李建成、李元吉没少了出坏主意，你以为朕蒙在鼓中吗？魏征听完不但不紧张，反而是放声大笑啊，陛下问得好啊，哼，可恨那太子李建成，若早依我魏征之言，何必落得玄武门惨败，身首异处啊，这真是谋事在人，成败在天，祸福自取，全凭个人呢、啊。我魏征说话他听不进去，才有今日之结局。我魏征早想明白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今日陛下随意处置，魏征是死而无怨。可这几句话说的坦坦荡荡，视死如归，打动了唐太宗，心想这魏征啊，我用定了。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官民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渴望人才，这是所有有志向的君王共同的特点。要想成就一番大事，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没有人才，自己怎么干呢？可是光渴望不行，还得能够有人才引进的道路，能够人尽其才，对人才还得有一个正确的使用。从哪方面来讲，唐太宗李世民都是中国封建君王中优秀的代表啊！甭别的，您就说玄武门事变之后对待魏征吧，唐太宗单独召见魏征，原本想吓唬吓唬他，嘟噜脸蛋子说那话的时候一点笑模都没有，没想到人家魏征大义凛然呢、看来早把生死参透了，你说怎么杀吧，这倒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看来文人也有骨气的，多新鲜呢。你看这魏征，这要是趴地上磕头如捣蒜如鸡奔碎米，一把鼻涕一把泪，当时我错了，那恐怕这魏征就活不了多长了。李世民大喜过望啊，满面笑容赶走了方才的阴沉，伸双手把魏征搀起来，魏先生，方才朕是跟你玩笑啊，我终于没有看错人呐、魏先生有谋略有胆识，令朕十分佩服啊，从即日起免去你所有的罪名，朕命你做谏议大夫，你敢做吗？魏征一听啊，当面就封官呐，眼圈红了。魏征真是抱着必死之心来的，没想到李世民如此宽宏大量，有天子的洪德呀。他泪流满面，臣敢不尽力。谏议大夫什么职啊？建议建议吗？苦谏之谏，议论之议，这是专门给皇帝跟百官提意见的这么一个职务。就冲着你这份胆量，我让你当这个官，行不行吧？魏征打这儿起，还真就认认真真的给这唐太宗李世民提意见了。太宗相信魏征，以前既然能忠于建成元吉，今天也一定会忠于我李世民呐、魏征也感觉到这才是自己苦寻大半生的明主啊，总算见着了。君臣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在朝廷上下传为佳话呀。对于人才，李世民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光是重用魏征一个人吗？天下那么多事情，这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呀？手下的谋臣们，李世民挨个都有关照，人尽其才，各有所需啊。该做什么官员，根据李世民对这些大臣们的了解，让他们充分的去发挥。您比如说那两位大谋臣房玄龄跟杜如晦吧，最初太子李建成为了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就老想把这二位调走。那会儿秦王没少了跟这房玄龄杜如晦商量， 当时房玄龄给出了个主意，说如果非要调走的话，在我跟杜如晦之中挑一个人走，留下一个人。李世民一听，那留下谁呀？如果非要留，李世民心想别把他留下来吧。房玄龄看了看他，必须把杜如晦留在身边，我可以走，因为他比我更重要。哎呦，说的这话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啊，这等于房玄龄说杜如晦比自己强啊，为什么不能把他调走啊？杜如晦比房先生您有何高才呀？他能力比你大，大在哪儿？您能明说吗？秦王，你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大臣，那杜如晦留在您身边就没多大用了。如果您是志在天下，要拥有四海，那杜如晦就是您身边不可缺少的人才呀。他在谋划天下方面比臣我强得多呀。这是李世民还没有发动玄武门事变之前他们君臣的一次对话。后来这杜如晦真就成了秦王不离左右的智囊了。那么在进秦王府之前，杜如晦是干嘛的呀？杜如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尉，那是一个基层官员，县里边掌管一点治安的问题吧。到了秦王府也不是什么高官，就是一个兵曹的参军。这是经过房玄龄一次一次推荐，杜如晦才成为李世民的重臣的。玄武门之变的具体的策划人有房杜二位啊。敢等到李世民登基坐殿，贞观年间，房玄龄跟杜如晦也就顺利的当上了尚书省的府业，左右府业啊。这尚书省实际是唐朝三省六部制中的一个核心单位，尚书省的两位府业就相当于左右丞相啊。李世民见他们二位每天要批阅成百上千的公文，觉得很辛苦，你们二位是宰相，成天埋头事务，怎么能给朝廷举荐人才啊？怎么能让我知道朝野上下有什么动向啊？今后凡琐事交给你们的左右去办，你们一心处置重大问题就行了。两个人连忙点头，多谢陛下。只是二位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呐。这是刚刚上台的一位新主人，这位新君王到底能不能实现志向，把大唐朝推向辉煌，跟他们这两位大臣有的关联，敢不尽心尽力吗？唐朝初期的典章制度现在看来跟这房杜都有关系啊，主要是他们俩制定的。每次在唐太宗那儿商议国事，这房玄龄总是得等这杜如晦来了才能够具体的谈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杜如晦不到他不会做决定，而杜如晦呢往往也愿意听这房玄龄把问题分析透了提出建议之后他再采纳，他认为房玄龄的计谋基本上都可应用，所以两个人几乎从来不发生矛盾。如此一来，朝臣中都流传这么一种说法，赞扬这房玄龄善于出谋献策，而杜如晦擅长于当机决断，这就是那句成语叫防谋杜断呢。谋划之谋，果断之断，说来很简单，实际高超的智慧跟心灵的配合呀。房杜这两位光当这政府丞相吗？还有好些兼职呢。你比如说这杜如晦既当宰相又当吏部侍郎，负责官吏的选拔，这吏部就是专门管理官吏的衙门呢。房玄龄呢还在兼任的国史的编撰，监察御史有一位姓陈的大人给写了封奏章，上表唐太宗批评这朝廷中兼职太多。唐太宗看完一笑，要说别人的话 朕倒应该想一想，房玄龄跟杜如晦二位老爱卿，并不是因为我的旧臣我重用他们，也不是因为曾立了大功我让他们身兼数职，实在是因为他们二位有着过人的本领跟谋断呐。为了杜绝朝野上下的流言，唐太宗李世民特意把那位陈大人给流放到岭南了。言外之意，你们其余的甭再议论这件事儿了。这就是作为君王对人才的重用，对大臣的信任，用而不疑嘛。中国历史上还有好些当权者也招揽了许多人才，但是不会用，把人活活给耽误了，青春也浪费了，生命也流逝了，最后他自己什么事儿没办成，有这样的。但是人家唐太宗李世民合理而超水平地发挥着人才的功用。您就拿这杜如晦来说吧，唐太宗登基后的第四年杜如晦就病逝了，你说要这四年内没重用他，那贞观之治大概就得推后四年。杜如晦在贞观四年撒手而去啊，在他病重之中，唐太宗派去看望他的太医是络绎不绝，怎么呢，一波一波的去，这波病没治好，那波又来了，反复给他看病，可是病也没有看好，药治的是病，治不了命啊。皇家医生也照样回天无力，杜如晦死时候高寿几何呀，谈不上高寿，刚刚46岁，从某种程度上讲算是给累死的吧。唐太宗李世民是痛哭流涕呀，日后他也经常想念这位重臣。有一次唐太宗吃那香瓜，香瓜越吃越甜越香，嗯，这不怎么着，突然想起杜如晦了，吃着吃着马上这瓜也不香了，嘴里也没有什么甜味了，唉，一声长叹，吩咐人把那半个去祭奠祭奠杜如晦吧。说的旁边的这些手下人暗自动情啊，皇帝还没忘了杜大人呢。还有一次是这房玄龄立了功了，唐太宗想送给他的什么东西作为奖赏呢，哎，准备了一条银腰带，到时候见着我这老爱卿赐给他系在腰上，也可以做装饰，也显出富贵。赶等到房玄龄拜谢接受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突然就觉得眼前怎么一亮啊，他好像看见杜如晦也在旁边那站着呢，触景生情，想起了房杜房杜二人不应该这么早就分开呀、啊。今天我只赏给了房玄龄，难道杜如晦不愿意了吗？赶忙告诉房玄龄给杜如晦他们家也送去一根银腰带，你替寡人跑一趟吧，据说这鬼魂害怕银子，所以呢给他送去银腰带，再带着几根金条，有钱的地方就能买通了鬼神，免得杜爱卿在阴间受人家恐吓呀。这番话说完，房玄龄是泪流满面呢、啊。皇帝对死者的关注让生者怎能不感动啊。又过了一段时日，太宗又把房玄龄找来了，房爱卿，朕昨夜梦见了杜爱卿，就像生前一模一样，咱们三人饮酒议论国政，你去让御厨备些酒菜，然后你陪着朕再去祭他一番，还要去祭拜呢，房玄龄怎能不为唐太宗李世民效力啊？房谋杜断，这成了贞观之治初期一种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你这当权者要是老内部消耗，那国家怎能够兴盛，老百姓那日子怎么能过好啊？现在这两个宰相配合得这么好，房谋杜断是朝野尽知啊。这句话形容唐初 他们这两个宰相的默契的配合，但是如果要是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那么两个人的智慧也难以得到施展。史书上说，这唐太宗从打15岁就开始戎马生涯，到他登基那年也才刚刚27岁。在将近12年的军旅生活中，这位年轻的将军学会了尊重比自己更为有经验的部下，比自己年长的优秀将领，包括这些文臣。也正是这种残酷的战争，让李世民体验到了爱惜人才在群雄逐鹿中是多么的重要。玄武门之变那年，房玄龄47岁，魏征46，杜如晦42，李世民27，这可不差着一代人呢吗？他们的年龄比唐太宗都大了15到20岁左右。年幼就丧母的唐太宗李世民，纵使在身经百战之后，每每想到自己的母亲，想到这些为自己不顾生死的文武，他还会潸然泪下。这种外倾型的强烈的情节，反映了这位皇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像这种性格的人，往往更注意，也愿意和年长的人相处，也愿意接受年长者对自己有益的指导。所以李世民能够如此珍惜，如此谦虚谨慎地跟这些大臣们相处，和他当时的年龄跟性格，这都是很吻合的。除了房玄龄、杜如晦，对于其他的文武，李世民也是格外的关怀照顾啊。可也有给添堵呢，最近有件事就让这李世民有点发愁。有人向他报告说，这魏征啊图谋不轨，魏征要造反吗？李世民倒不信，人家说魏征倒不是造反，陛下，他呀包庇他们家亲戚，经我查访说他们家亲戚仗着魏征的势力徇私舞弊，虽没有什么确凿之证据，但是恐怕他也不够检点，要不怎么会有人告他呢？无风不起浪吗？唐太宗看了看手下这大臣，觉得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具体魏爱卿哪里不检点，你还是应该弄明白再跟朕讲啊。现在可以把这个话转告给魏征，让他多加留神就是。遵旨。几天之后，魏征进宫见驾，唐太宗当面就问呐，魏爱卿，近来你在外边可曾听说我有什么不当之处吗？建议大夫吗？你得有这个建议的权利，没事总得议论议论。魏征一听，陛下，前几天你让大臣传话给臣下，臣以为不妥，人人都谨小慎微，国家怎能够兴旺啊？既然他查了我，我没有什么罪责，难道说我要谨慎到不敢说话的程度才能够保得自身的安宁吗？真若那样做，我就辜负了陛下对我的重托，我还有何胆量敢于当庭建议呀？哎呀，这下给唐太宗提了醒了，看来朕让他带给你的话确实不妥呀，以后有想法，爱卿你还是直接提就好了。魏征叩头谢恩呐，只盼陛下能让我魏征做良臣，不用让我魏征做什么忠臣。太宗一听这话别扭，难道你还要背叛我吗？怎么叫不做忠臣只做良臣呢？爱卿，良臣与忠臣有何等区别呀？陛下请想，良臣能获得美名，而且应该使国君感到荣耀，国富民强乃良臣所能。至于忠臣嘛，忠臣本人往往是自身被杀，而因为忠臣被杀，国君也就落得一个昏君的名声，故而我不愿做忠臣，想做良臣。嘿，这几句话说得多漂亮，唐太宗听完放声大笑啊， 爱卿所言极是，那么朕要深问一步，朕怎么做才能做明君呢？魏征略一沉吟，回奏陛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好一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若有所思，此话有理呀。魏征说的话每句都打动唐太宗的心，言外之意，你别听一个人单独给你汇报，你得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偏听偏信，那判断就容易失误。这一次君臣谈得特别的投机。公元638年，也就是大唐贞观12年，唐太宗有一件特别让他高兴的事儿。什么事儿啊？见了隔代人了，喜获皇孙呐。唐太宗一声令下，大宴5品以上的官员，好，大唐宫中洋溢的是一派欢快的气氛呐。文武大臣都到齐了，魏征当然也来了。唐太宗就问着魏征啊，近些时日来朕施政的成绩和以往相比，爱卿觉得得失如何，怎样品评啊？魏征一听啊，今天是饮酒大喜的日子，不谈国政也罢吧。既然你我君臣没有什么隔阂，在座的都不是外人，都是我大唐古宫干将，架海金梁，魏爱卿有话直说嘛。魏征点点头，如此说来，陛下可就怪臣言语冲撞之罪啊。国家比先前众人都看到强盛了许多呀，只是陛下如今这纳谏嘛，倒不如当初了。也就是您现在听取意见这方面，您不如原先了。太宗一听很不以为然，何以见得呀？难道你是暗指朕因为国家强盛而心生骄傲吗？魏征微微一笑，陛下请想，贞观初年有朝臣被误判死罪，有斗胆进谏之言，指出案法不当斩首，陛下听完您是很高兴，对那敢于直言者赐以兰陵公主员，是价值100万。朝臣中有人议论说陛下赏赐的太多了，而陛下却说自朕即位尚无人进谏，这是头一个进谏指出朕的错误的人，故而应当重赏。想来这是陛下在引导臣民勇于进谏呐。后来不久，陛下又要杀一位有罪的大臣，也有人按法进谏，认为罪不可杀，陛下却坚持非杀不可。有大臣说此人罪不应死，不可滥用酷刑，可是陛下你仍坚持己见。虽然那几位大臣冒死求情，陛下最终也改变了初衷，可是陛下这一次纳谏显得就有些勉强。但陛下是英明圣主，依然说有这样的大臣3番5次顶撞朕，能为我守国法而谏直言，使朕不会有妄加诛杀之罪过，这还是朕甚为欣赏的。这是陛下您乐于接受规劝。近几日来又有大臣上书让陛下您生气了，您认为这个大臣犯的是诽谤之罪，虽然我劝谏您了，但是您嘴里虽然答应，看得出脸上不高兴，这说明陛下心里已经难以接受臣子的规劝了。好嘛，这魏征老账新账他一块倒啊。说完这番话，这酒席宴马上就冷场了，没人敢搭茬了。众人都看着唐太宗，就看着李世民这脸色很难看。魏征，那你看看朕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